怪谈之麻将。上集讲到，杜峰嘅姨丈死咗。当接到姨妈发嚟嘅信之后，杜峰一时之间有啲懵。信里面姨妈叫佢去，话佢同表弟丁伟喺屋企，两个人好惊，想叫佢过去陪住一段时间。佢都冇耽误，第二日咧就收拾好行装起程。嗱，坐咗几个钟头嘅火车，又转汽车，杜峰就嚟到咗终点站老房生。嗱，呢间屋好古老，好旧，院里面好安静。杜峰一踏入院门，就擘大喉咙大叫： 姨妈，姨妈，有冇人啊？ 跟住里面传嚟咗一把苍老沙哑嘅声音： 系边个啊？啊，系峰仔啊！你终于都嚟咗啦。 坐落嚟之后，姨妈咧不断咁吟吟沉沉就话： 你姨丈走咗，后位有细个，我真系有啲惊，所以就叫你过嚟住两日啦。 杜峰忍唔住就问： 姨妈，姨丈系点样过身啊？ 姨妈叹到啖气就讲： 唉，你姨丈佢。你是被炸死的。 蛤？炸死？ 是啊，当其时他整紧他支猎枪，想要去打雀的。跟住我就听到轰一声，跑过去一睇，点不知支枪就炸开了。我就见到他瞓喺个院度，成身都是血，只眼仲擘到大一大啊。 姨妈突然之间提高咗把声，令到杜峰觉得好唔舒服。唉，算了，都费事再问。而呢个时候，从门口外边呢，就一个人伸到个头入嚟装下。 伟仔，过嚟啦！你表哥嚟咗啊！ 表哥， 哦，系伟仔啊，咁大个啦。 杜峰一见到丁伟个样，哇，成个垮下垮下咁。好似营养不良咁唞，唉，搞到佢面上原本嘅笑容都僵硬咗，就係觉得呢周身都唔聚财唔舒服。因为呢一个表弟望落去似乎有啲精神问题。第二日杜峰行到柜前边，攞起个相框嚟睇，嗱，里面有姨丈嘅全家福，仲有一啲亲戚朋友嘅相。睇下睇下，佢突然之间觉得有啲奇怪，因为佢见到一张奇怪嘅相，里面是一只死咗嘅麻雀，佢身上边仲残留住血液。 喺度睇紧啲咩啊？ 姨妈只眼一碌掘实佢手上边个相框。杜峰只好讲： 我冇，我睇紧啲相啫嘛。Ellie， 呢个系边个嚟噶？点解影埋晒啲死嘅麻雀咁多人惊嘅？ 冇谂到姨妈突然间面色都变晒，生硬咁讲： 嗰啲。唔系人影噶， 杜峰打咗个突，都未明佢讲乜。 唔系人影，系咩意思啊？ 但系姨妈冇再解释，慢慢行开咗，把口啊一路都吟吟沉沉咁讲： 嗰啲唔系人影出嚟噶，唔系人影啊，嗰啲唔。 杜峰听到身上边即刻起到一层鸡皮，心谂： 点解姨妈咁奇怪啊？唔通系阿姨丈死咗，佢伤心过度，搞到有啲疏疏地。 嗱，当晚丁伟已经瞓着咗，杜峰仲系冇瞓着。突然之间，身边嘅丁伟喐咗一下，嘴里面咧发出一啲令人觉得好恐怖嘅声音，唔知讲乜鬼。而丁伟咧，刚刚下，砰，成个人咧直挺挺咁坐咗起身。哎呀，咩事啊？杜峰吓亲。唔知佢系梦游就做乜嘢，一直唔敢大声呼吸，睇下佢做咩先。毕竟佢自己就喺阿丁伟隔篱，呢、这个时候杜峰身上边忍唔住飙咗成身冷汗。而丁伟坐多一阵，慢慢落咗炕，行咗出去， 佢做咩呢？ 杜峰实在唔明白，想跟去睇，但系个身体咧好似俾某种力量控制住咁，喐都喐唔到。窗外面麻雀嘅叫声又凄凉咁响咗起身，仲有一啲好似鬼哭狼嚎嘅尖叫。而第二日，杜峰问丁伟琴日晚黑去到边？ 虾伟仔啊，琴晚你咁夜仲出去做乜嘢？ 我边度都冇去，成晚都喺度瞓觉噶。 吓、啊！ 杜峰一听，成个呆咗。天气虽然好热，但系佢身上边却一阵阵凉意。正当杜峰仲谂住呢度发生嘅怪事嘅时候咧，丁伟又开始蠢蠢欲动，又从个炕度爬起身行出去。杜峰一直望住佢消失喺门口，先突然间跳起身，然之后跟佢出去。佢想知道丁伟究竟系梦游，抑或出去做其他嘢。佢静静咁摸到门口，发现丁伟正一步步行到院子正中，突然之间恶起头。跟住有一样令杜峰谂都谂唔到嘅事发生，丁伟竟然叫咗起身，而且嗰啲叫声绝对唔系人类嘅叫声，而系麻雀、语音、语速。杜峰觉得自己成身从背脊骨开始凉起，佢想跑，但系双脚好似灌满咗铅咁，点都喐唔到。而呢个时候，丁伟转过身，杜峰第一次意识到呢个十六岁嘅年轻人。是几咁可怕，可怕到有啲陌生，更加可怕嘅系，丁伟身体似乎发生紧一啲变化，好似膨胀变形，有啲黑色嘅阴影状嘅嘢慢慢爬上佢身体咁。杜峰惊恐之下，劈啪一声，成个笪低咗。临昏迷之前，佢明明见到丁伟眼中流落两道泪水。醒翻之后，天已经光晒。杜峰觉得个头好沉好重，呢、这个时候姨妈攞啲饭送嚟俾佢，佢食咗几啖就问： 系咧，伟仔咧？ 哦，佢成日都唔喺屋企，唔知去咗边度玩呢？ 啊，姨妈，我有件事想问下你，伟仔系咪有梦游嘅习惯？ 冇啊，你做咩咁问啊？ 因为。 杜峰啱要讲出嚟，但系又忍住咗。毕竟话丁伟梦游都只系佢猜测啫。好彩姨妈亦都冇问落去，低声讲： 你系咪发现咗啲咩啊？ 杜峰望住只眼，或者姨妈可以讲到答案俾佢听。 老实同你讲啊，伟仔成日都会做一啲令人好难以理解嘅举动。我记得有一晚，我发现佢冇瞓觉。企在花园度，跟住对住个天大嗌，嗰啲唔系人嘅声啊，好似，好似。 杜峰抢先替姨妈讲到， 系咪好似麻雀啊？ 系啊，就系麻雀。你点知嘅？ 其实我琴晚都见到伟仔企喺花园度叫，你听唔到咩？ 姨妈木然咁拧一拧头。 姨妈，或者我哋。带佢睇下心理医生啦。如果佢再咁落去嘅话，我惊佢出事。 姨妈咩都冇讲，只系若有所思咁叹息咗一声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杜峰突然间谂起琴晚丁伟眼里面流落嚟嗰两道泪水，佢忍唔住打咗个冷震。呢啲泪水，咪即系嗱？佢放低饭碗，几步扑到个相框前，一路盯实嗰张死咗个麻雀嘅相。一睇到相上边嗰啲眼泪，佢成个人忍唔住，好似俾电击咁打咗个冷震。姨妈行过去，好关切咁问： 公仔，你做乜嘢啊？ 一望到佢捧住个相框发呆，就更加迷惑咁话： 你睇紧啲咩啊？ 姨妈，你一定要老实同我讲，呢张相究竟喺边度嚟噶？ 姨妈望咗望嗰张死麻雀相，就话： 呢张相我真系唔知道。你姨丈未死之前，我都唔知佢喺边度搞翻嚟嘅。一攞到翻屋企，佢就镶喺个相架度啦。 我问佢边度搞埋晒啲咁样嘅死雀相翻嚟啦，佢又神神秘秘咁笑咗一夜，咩都唔讲。跟住冇几耐，就发生咗嗰支枪嘅爆炸啦。 怒峰听到目定口呆，好耐都冇讲嘢。定位实中错，呢、這个系杜峰由姨妈嗰度得到嘅答案。姨妈话佢搵匀到所有丁伟可以去嘅地方都搵唔到佢，而杜峰听到表弟失踪嘅消息，反而就冇咩太大感觉。佢帮姨妈又搵咗一次，甚至搵到隔篱村，仲系冇见到丁伟嘅影。姨妈显得更加憔悴，对杜峰就话： 你翻去啦，反正好快就有人嚟陪我噶啦。 嗱，杜峰一早想走咧，巴不得姨妈会咁讲。佢亦都唔想喺呢度耽误太耐时间，毕竟杜峰唔可以陪住姨妈一世。嗱，临走嘅时候，佢问姨妈需唔需要报警，姨妈话唔使，话丁伟再都唔会翻嚟。杜峰心头一震，但系佢冇讲咩，拧转头就走咗。走出冇几耐，杜峰发现路边唔知几时多咗个坟。嗱，佢记得嚟嘅时候呢度一笪空地嚟嘅，佢行埋近啲一睇。哎呀，成个都傻晒，因为嗰个碑上边写住系丁伟嘅墓。杜峰跟住走咗，佢冇翻到城市，而系翻到农村嘅老家，见到自己父母，就将姨丈死嘅事讲到俾佢哋听。而家翻转头谂下，连佢自己都觉得有啲奇怪， 冇一个亲戚去探姨妈嘅咧。 父母听到佢说话就问： 喂，小峰，你冇嘢系嘛？你发烧啊？ 我冇啊，做咩啊？ 杜峰好不解咁望住佢哋，佢老豆就讲： 系仲问嘅真系，你姨妈姨丈啊，佢哋一早就死晒啦。 一早死咗？点解我唔知噶？ 当时你喺外地，咁我哋啊费事通知你咧。后来隔到好耐，可能都唔记得讲啊。 呢个解释实在唔可以令杜峰满意。当然他不相信，如果他们都死了，那我见到姨妈和丁伟不是鬼。我想到这里，他又打到个冷震。杜峰突然间想起什么就问： 他们是怎么死的？ 唉，讲起这件事6年前，你的姨丈被他枪管炸死，当时件事都挺邪的。当时听讲的，你姨丈咧举住支枪咧就瞄住树上嗰啲家雀，嗰群麻雀咧好似知道你姨丈要杀佢哋咁，一下子咧就惊佢飞晒起身，咁啊突然之间，其中有一只麻雀从天而降，劈啪咁啊搭喺你姨丈个脚边，我等佢一睇，呢只麻雀死鬼咗噶咯，奇怪，佢眼角咧仲流得一滴眼泪，咁后来唔理佢啦。你姨丈啊，照向其他嗰啲麻雀开枪，谁不知一开啊，嗰啲枪管啊爆啦，自己咪炸死埋咯。紧接住你姨妈都死咗，点死就唔系好清楚啦。我谂可能系吓死啩。 咁伟仔咧？ 失踪咗啊！唉，都唔知系佢自己走失咧，抑或俾人拐走。硬知咧，从嗰阵时开始一到晚黑咧。隔篱邻舍就话你姨丈屋企四周围都听到啲咩麻雀叫声、啊， 佢哋喺度讲，但系冇注意到杜峰呢个时候已经成个软奶奶咁搭咗喺地下咁滞，双眼开始发直。一个月之后，杜峰趁得闲又翻到嗰条村老房新。佢一定要搞清楚一个月之前佢遇到嘅姨妈同埋丁伟究竟系人定系鬼。等到佢一入姨丈间屋企，佢呆咗啦。只见成间房四壁空空如也，蛛网密布，好耐都冇人住过咁样。杜峰正对住间屋发呆，一个心口挂住相机嘅年轻人唔知几时就行得入间院子度，睇个样子可能系摄影发烧友。但系杜峰一睇对方只眼，就被深深咁吸引住。佢讲唔出呢对眼有咩不同之处。而个年轻人行到杜峰跟前，微笑咁递过一张相，一张眼角凝住泪水嘅死麻雀嘅相。呢张相杜 同姨丈相框里面的那张相一模一样，简直是同一张底片晒出来。杜峰一接过来，双手一路震，他好惊恐地望住那个人就问： 你啲相系？ 哦，呢张相是我偶然间影到的，送俾你咯。 呢个人一路讲，一路用他那只好靓的眼睛眨咗眨。杜峰望住张相，他仲想讲啲咩？一抬头，那个年轻人唔见咗。他捧住张相，突然之间佢打咗个冷震，佢醒了。难怪他一见到那个人对眼，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那个人对眼，咪就系净系你只哭泣的麻雀只眼。 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